歌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 V 蓝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FM 87.6北京文艺广播。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快乐很简单。 87.6 来了您嘞，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开心茶馆。 这是四位，嗯，在这蓄水啊，这是南边，这是天管啊，薄凉糖瓜子烟卷嘞，面包点心，看包嘞，看包嘞，当天的戏单 要喝啥我在这儿呢。哎，楼上你们那孩子撒尿了。 哦，说半天了，您到底是干嘛的？ 开心茶馆掌柜兼跑堂的。 谁呀？你说谁这是？谁呀？ 季彤和大鹏啊。 我倒霉，我就倒你们俩人身上 了。别挨骂了。 晚上好，各位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欢迎您收听开心茶馆的晚间时段，我是季彤。在接下来的时间里，还是请您继续收听王悦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上一回正听到于斗和王双全倒灯之后，遇到了一字并肩王府的两位王官，受到了他们的盘问。王双全胡乱编了两句瞎话搪塞了过去，可是没想到这两个王官回到并肩王府之后，又遇到了管事陈三，被陈三盘问。那么这位陈管事究竟能问出一些什么情况来呢？咱们呀接着往下听。 谁不知道你们俩打牌有腻呀、啊、是不是？你们俩人打牌又安静，谁也赢不了你们俩人。不，这么着，今儿我们哥俩确实输了，赶我们俩手气顺的时候，对三哥您自有一番孝敬。哼，憋你们俩不是一天了，天天晚上往外跑，有什么好事叫点三哥我伺候千岁一睡觉，我就没事儿。我也想跟你们一块玩去，那没得说呀。三哥好，您要能跟我们一块去，那还了得吗？整个剑山上谁敢赢三哥您呢？那咱们真无往不利了。不过要去可去，三哥仨得研究研究。哎，光弄这个摸鼻子的挤眼神的事儿不行了，咱们得一块把这牌啊好好研究研究。嗯，你们来多大的？嗨，来多大，我们的小牌真跟您说透着穷酸，谁跟您呢？您棒着千岁，每天千岁牙缝里漏的那个都吃不了喝不了的。说良心话呀，富贵不过帝王家。郡主怎么样啊？郡主这一嫁人，八宝夜明灯上的珠宝都得给郡主。嘿嘿，这嗯八宝夜明珠？什么八宝夜明珠？八宝夜明灯上面那夜明珠啊。八宝夜明灯不是在九寿豪天亭那供着呢吗？我摘下来了 ，K 柱子去了。K 柱子我怎么不知道啊？贺千岁跟前的事儿哪有我不知道的？还用你们俩告诉我？我要不知道这事儿恐不真。陈三机灵 ，K 什么柱子？给咱们郡主的嫁妆，要 K 八宝夜明灯上的珠子吗？啊，嘿，您还不知道呢。咱们这骏马不是大帅的干儿子吗？嗯，对呀、啊，我保的没呀、啊，那还错得了吗？是啊，这个大帅有个妹妹，嗯，知道。这个大帅也要聘妹妹，正赶咱们这个府上有喜事，这叫两全其美，双喜临门。这个千岁也不怎么一高兴，可就把这八宝夜明灯啊给赏下来了。赏下来之后呢？说着把这珠子 K 下来给两位姑娘当嫁妆，那边是大帅的妹妹，这边是咱们郡主。 陈三一听，这也有可能。为什么？这山都是我们老爷子的，让给英王富昌的，英王富昌呢又贵为皇亲，这东西在咱们瞧着好东西，在人千岁瞧不算门。真说一八宝夜明灯毁了，开下几样珠子来给姑娘们当嫁妆，也不足为奇。哦，这事儿我还真恍惚，我没听千岁跟我念叨过。是啊，这不是咱们骏马跟着人家这个大帅府的齐排长人家去取灯吗？取完灯之后啊，送到大帅府，让人家谭小姐过目，人家瞧，人家挑剩下的呢，剩下的给咱们府上送来。等等等等等等等，啊，他先挑，他挑剩下给咱们送来。不对，陈三一琢磨，没那事情，君臣大礼乱不了啊。哈，什么东西要想挑也得挤着我们君主挑。哎，慢说是谭天的妹妹，就是当初三位公主，她也不敢跟我们郡主抢东西。别看他们是公主，我们是郡主，差着行事呢，但暗含的在几位老爷子心里头，贺守贺天齐的姑娘可比他们全强。为什么？这山是我们老爷子的，我们老爷子要门，英王千岁得先记着我们姑娘给门，绝不能让外人先挑。慢说八宝夜明灯国家至宝，不能随便毁，就即便真毁这件宝贝，让挑珠子也得我们府上先挑，挑剩下给他就不错。这里头有事。你们哥俩这事儿都跟谁说了？跟谁说了？翻墙进来就碰您老人家了。三哥跟别人没说，跟别人没说就先别说了，走漏半点风声要你们俩的好看，不能够。三哥这里边有什么岔头？没什么事情，见别人别说就是了，赶紧回去睡觉去，明天还得伺候千岁呢。是三哥您呢？两个人心里嘀嘀咕咕，回屋睡觉。这事儿陈三可有点搁不下去了。陈三一琢磨，我要禀告千岁，千岁震怒之下一找英王富昌理论去，这可是一件大事，我就算把大帅给告下来了。我们骏马可是大帅的干儿子，要说闹也闹不出圈去，可是我听这事儿替我们郡主抱不平啊。这陈三还是真心向着贺守贺天齐，这中间老爷子喝完酒刚躺下还没睡呢，我说是不说呀，这事儿不能不说，我得告诉，告诉可是告诉，我怎么跟他说呢？我先瞧瞧去。溜溜达达的回来了，怎么那么巧，贺天齐正喊他，三儿啊，三儿，哎，老爷子，我伺候着您呢，您醒了。昨儿喝酒喝多点，菜也咸点，我叫渴，正哥的茶有没有啊？呵，打您一睡着我就给您闷得了，这会儿正喝，您起来我伺候您喝水。咕咚咕咚咕咚，这老爷子喝水，喝了三口水，哎，我三儿啊，你这差事越当越回旋了。什么事？怎么摸着黑让我喝呀？你怎么连灯都不点呢？你点着了灯我喝水，你就不怕我把这茶水灌鼻子眼里去吗？呛着我算你的算我的。老爷子别忙啊，点灯多费事。哎，混蛋呢，哦，呛着我不费事，你点灯嫌费事，这是跟我说话呢？不是，咱们今儿就免了，马上咱们就有夜明珠了。什么夜明珠？那也得咱们造化了，千岁打算把八宝夜明灯给拆下来，拆下来那个值钱的珠宝，尤其那夜明珠呢，给咱们郡主当嫁妆。咱们郡主那么孝顺，能说都拿到郡马府去吗？一定得留一件两件的。哎，这样到时候我找根棍儿，我把这夜明珠啊，我给它镶在这棍儿的头上，然后我拿个黑套给它套上。晚上您要说一喝水或者起夜，我把这黑套往下一摘，咱这屋唰，当时倍儿亮。哎，手电筒一样， 您等您睡觉，您怕晃的呢，我再拿这黑套的我再给套上。您看这怎么样啊？多的有啊。听说快了。老二说的啊，千岁说的。啊，这不糊涂吗？八宝夜明灯是个宝贝啊，拆了之后给我姑娘当嫁妆，那干嘛呢？你整个的给我多好。你整个的给我，我给姑娘挂在屋子里头，让谁一瞧也给大哥我长脸。挺好的东西给他拆开，把珠子都 K 下来，这不糟践东西吗？哎呀，哪有这事情啊？你听谁说的？我听谁说的？反正这话跟您老人家说呀，也不准是实信儿，这反正可能也是个笑话。就是真拆呀，咱还得等两天。咱干嘛等两天呢？得人家帅府先挑。帅府先挑怎么意思？他是这么段事情，他这大帅府要聘妹妹，咱们府上要嫁郡主，两档子事搁一块儿了。千岁赏下来八宝夜明灯，现在有郡马于斗是人大帅府的干儿子，大概是咱们郡马公啊跟人客气，说大帅呀、啊、就跟他干爹说，说这个要用的应该是紧着用郡主先用，人家不介，咱们郡马拿着灯先跟大帅府送去，先让姑姑挑，后让侄媳妇挑，人家挑剩下是咱们郡主的。哦，点灯，摸着黑说半天话了，这陈三才把灯给点上。千岁您怎么意思？一看老头不睡觉了，坐着运上气了。玉导，你是我姑爷，跟你干爹客气客气行，君臣大礼不能废，哪怕拿来让我瞧一眼，你跟我说说啊，岳父千岁，我觉得这灯啊人家说了让咱们郡主先挑，让您姑娘挑，挑剩下给送去，我觉得不合适，咱们得有个高姿态，不成让人挑挑，我能在乎几件珠宝吗？我一摆手给你干爹送去吧。那他再挑，那他都不能挑，他要懂事他就给我让回来，三推两让我非给他了，那他才能要呢。啊，怎么着你就做主了？你做主也不成啊，千岁不能那么办事啊，先拿到帅府后拿到王府，这岂不是欺压我贺守贺天齐吗？老头一听这话不乐意了，玉斗混蛋，小孩不懂事。灯在哪儿？灯大概已经送到帅府了。好，我要是这么大的贺守贺天齐一字并肩王上帅府夺灯去，那我就小了。哈，老二哎，富昌哎，富昌，灯你要有一个，那这场烂你盯着；你要有俩，是你的造化，原样再给我一个，我就不争竞了。最好你有一对儿。齐王驾，摆我的御驾够奔王府。天还没亮呢，甭废话。陈三一瞧，行了，这火僵起来了。传，底下伺候人。好，王爷一出朝，那也了不得。稀里糊涂全起来了，干嘛？进宫了。富昌，富昌没起呢。说一字并肩王，求见。我大哥没这钟点来过，我大哥要来都下午三点才来呢，吃完中午饭睡醒晌午觉才来呢，到这儿也是有的没的闲谈几句，怎么样老二最近挺好啊？挺好，好，你们头了好好干，我回去了。就这个，这大半夜来什么事？英王一瞧大哥来不敢怠慢，这山是人让给我的，那太尊敬了，底下也有好多伺候人的，赶紧接驾。这儿着急麻慌，顺被窝里起来也得炫穿衣裳，衣裳还没穿利索呢，老千岁已经进来了。哎，我说千岁，怎么不叫二弟，不叫老二啊，叫宝臣也行啊，怎么叫千岁？不，大哥您那别急，别急，坐着，您这钟点来什么事？没事。这是喝多了，睡醒一觉了，拿我解闷儿。 我每天得早朝，我多累，连着两次攻打剑山，我的伤亡惨重，我天天跟军师大帅大伙凑一块研究怎么对抗三庄联合，他这夜里不睡觉，他找我解闷来。没事，您这钟点来到底干什么呢？哎，我看看你这屋的灯。你这屋的灯不亮吧？啊，不亮，让他们加灯。好，你让人够奔太平寨九寿豪天亭，把八宝夜明灯给我取来，我要亮堂亮堂。哦，大哥，您要八宝夜明灯吗？不错，来，派人取灯。手下有人答应一声，慌忙迈步往外就走，上九寿豪天亭取灯去。您要灯，您先回去，他们取来给您送服呢，不在此坐等。我恐怕这灯你今儿取不来吧？怎么？小小的一个八宝夜明灯，何独道呆？慢说是八宝夜明灯，就是整个剑山都是您老人家给我的，您要门我都还给您。您现在说不让我在剑山待了，我是站起来就走，绝无二话。好，那是咱们哥俩的交情，但这八宝夜明灯你要拿来，咱们说交情话。今儿你要拿不来，大哥可不是跟你包葱包蒜，我得要跟你理论理论。嗨，一个灯值的什么？拿来您就拿走，是这话。等着，功夫可大了，天都快亮了，为什么？那儿没灯啊，那儿要拿灯可费事了。怎么？得先禀明质量，得禀明质量，把所有的机关消息全关了，锁住了九寿豪天亭的机关，摘下灯来交给王冠，王冠才能拿回来呀。敢把质量喊起来，质量那多老啊，质量蹭棱子呀，穿衣裳穿了3小时，找袜子又找一钟头，磨磨蹭蹭起来，这什么事啊？那老千岁找的鹰王要灯，我没办法呀，他要灯干什么？这不折腾人吗？哎呀，岁数大了，简直这真能折腾人。得得得得，我起，我给你们观察去。到这儿，知良一瞧，石头机关让给撕了，里边这扣已经给扣上了。走到九节台阶上，用手一摸铜蛤蟆，也让人给关死了。进屋拿脚一问，这花砖，花砖底下那铁销子已经削上了，踩不动了。那甭问，整个一楼让人给破了。抬头一瞧，灯没了。要哪灯啊？八宝夜明灯，看哪个像摘哪个。六个王冠在这一找，哪也不是。圆桌上的这八宝夜明灯哪去了？桌子底下一伸手，灯盒子也没了。哎呦，智寨主，您跟着奔趟前面吧。干什么？灯没了啊？灯没了问我呀？灯没了可问不着我，我管的是太平寨，护的是九寿豪天亭。九寿豪天亭里这么多机关消息被人破去，与我没有干系。当初没说让我看灯，我看的是亭。哪位也没下命令让我看着这灯，至于这亭里边有灯没灯我都不知道。当初挂灯的时候也没跟我说呀。再说这么好的东西不挂在王府，没事挂这儿干嘛呀？跟你们到头了，说这事情没关系，这责任我可担不起。那您老人家先一步来一趟，天都快亮，质量磨磨蹭蹭这才够奔前山，启禀王家千岁。旁边偷眼一瞧，贺爷一瞧这灯没拿来，这胡子就撅起来了，瞪俩大眼睛。这王冠不敢回呀、啊，那什么那个鹰王着急啊，怎么意思啊？这等灯半天，这灯不来，这人回来，质量也跟着。我哥哥要那灯呢，灯没有了。鹰王富昌富宝臣未曾出言。一字并肩王贺守贺天机大喊一声，住了吧，我打量你这灯也来不了。傅不臣，这灯到底你许给谁了？说。这一句话把鹰王给唬的，噗噗， 哥哥，我许给谁了？就在九寿豪天亭挂着呢，您要您拿走啊，国家至宝焉能许人呢？那再不好也是康熙啊宫里边倒出来的，画图也费尽千辛万苦，倒登着剑山，我能轻许他人吗？再说了，就给人我也给不了别人，也得给哥哥您呢。嘿，你自己好好想想。话说至此，多说无益，为一个灯不能耽误咱们弟兄的交情，给我就拿着，不给也没关系，但可有一节，要给别人给剩下再给我送来，可别说哥哥我不给你留脸，我可不要，整个进来整个出去我都给你拽出来。回屋。气哼哼老头子站起来带着人，陈三走，先咱回去。他车和起来的。智寨主啊，千岁，灯呢？我不知道啊。一夜之间有高人夜入九寿豪天庭，盗走八宝夜明灯，是属下之罪，千岁降罪，甭问。英雄得路，陆云瞻，陆老爷子按照我说的锁住了机关消息，盗走夜明灯，恐怕此时八宝夜明灯已出剑山了。智亮一琢磨，就请您速速的派人捉拿奸细，搜查宝灯之下落。来，传军师大帅，可就把燕普、谭天这些人全给找来。丢一灯事小，九寿豪天庭让人破了，那还了得呀？这是机密之所在呀！大家伙你看我，我看你，燕普手捻银髯，不对呀，这个灯没有了，贺王爷怎么知道的？贺王爷为什么早不要灯晚不要灯，偏偏这会儿来呀？后宫气走了贺千岁不再紧要，他是个知情之人，您要想要灯还得进后山赔罪，到一字并肩王府，您问问他这个话里的到底什么意思。他知道您把这灯许给谁了，这样您一个人去不成，我跟谭天陪着您一块儿去，问问您把这灯许给谁了。好，解铃还须系铃神。那么没别的说的，桂林呐，你辛苦一趟，你跟着燕军师跟我够奔后山面见大哥，问明此事吧。这才军师大帅陪着英王傅宝臣告奔后山一子王府，谭天哪知道把自己送下来了，许给谁了？到那一问就许给他了。这一场烂可不再紧要，惹出来热闹回目，丑妇人才要刀劈画图。 好了，各位，刚才呢咱们又听了一段王月波在东城书馆表演的现场版评书《雍正剑侠图》。由于时间关系，今天就先听到这儿，明天和后天的这个时段邀请大家欣赏的是我们文艺广播另外一位主持人尚远奉献给您的戏迷乐节目，到了下周一的同一时间再欢迎大家继续回来收听我们的现场版评书。好，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将带给您的节目是今晚我们说电影，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 感觉你真的存在我心里。